是人生有再多的折磨，你将会紧紧守在我的身后，直到黑暗走过。 没有什么更好的语言能形容我现在的感受，寂寞不再困扰着我，我的心已经足够。 雨中的你已在

什么以后，什么时候，请你说出口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都没有，每次歌在你心逗留。我什么都不够，不够难受，才不能在哪里有一个对了没有，错了没有，爱到底算是理由还是借口。 想用长大雨

朋友，在这一路上。